在今夜我想你到无法入睡，是我的伤悲牵动天河的水，那一场大雨把我从里到外湿得干干脆脆，透骨的寒风快要把人撕碎，我竭力震动着沉重的双臂，那思念的火越来越烈，快要把我烧得崩溃。我是一只寒号鸟，在茫茫人海中寻找，寻找不小心丢了的爱人，是他的温柔把冰雪融掉。我是一只寒号鸟，在感情冬季随风飘摇，在春天回来前要把你找到，我不愿一个人孤单的逃。 找到